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魔术，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，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。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，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。你问我是谁？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。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，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。 歌颂生命，舞动青春，歌舞剧场，人生与梦想的舞台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每天十点、22点播出。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。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。请欣赏一组世界著名的芭蕾音乐，分别选自柴可夫斯基的《天鹅湖》、《睡美人》、《胡桃夹子》，普罗科菲耶夫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哈恰图良的《加雅涅》，哈罗德的《关不住的女儿》，肖邦的《仙女们》等芭蕾舞剧音乐，也有选自威尔第的《阿依达》、彭吉埃里的《歌女乔空塔》、古诺的《浮士德》等歌剧中的芭蕾音乐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